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大家姐，大家姐，有人写信嚟闹你啊！话你点佢啊？ 唔好咁紧张，等我睇下先。哦，佢唔系话我点佢，佢话我点醒咗佢，佢明白晒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啦，得得。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哋有青春嘅外表，同埋都系非常之有实力噶。嚟自澳洲嘅呢一对朋友啊 ，Five Seconds of Summer， Five SOS 有呢一首新作《Take My Hand》。 Lustful eyes filled with love now, sending in every cavalry. A few more souls on the bus now. Shut my eyes right at 17. Always hits me. I'm always shifted. 2011年组成到今时今日咧，水准越嚟越高啊！吓 ，Five Seconds of Summer， Take My Ha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3分啊，翻到嚟骚动音乐啦，咁啊好快脆提一提大家先，咁啊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6:00将会有今年嘅新人啊 ，Des 余宗尧嘅， 咁佢就会讲下佢即系玩音乐嗰啲，其实都几估唔到嘅， 系， 因为坦白说，反正我哋呢 part 咪得好多时间不如转， 好啊， 即系转一 转 讲，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嘅，有阵时就系讲一啲宣传照片咧，一啲特别新人嘅时候，我哋去睇，有阵时嗰个感觉。同你真係認識到嗰個人呢，原來係會好唔同。 好唔同。 大家睇即係Des 佢嘅啲可能宣傳照片、或者。 你講男仔，我以為你講女仔。 女仔嗰啲留返俾你講喎，諗住。 講返正經正經係。 係啦，因為睇佢可能宣傳嘅single cover 等等呢，你見到佢嗰個樣呢。 好似酷酷地啊，嗬。 係啦，一嚟個感覺酷酷地，第二呢有一種韓星惡霸感覺嘅，因為呢個亦都關可能個妝啦，或者個服裝事啊， 係 即化妝與服裝，佢著嗰啲少少西裝有啲樽領感覺嗰啲衫啦，係嗰種感覺嚟嘅。咁但係嚟到傾偈就唔係嗰種，即係冇咁驚 啊，同係啊，即同埋你會好感受到，即本身可能你睇嗰啲文案嘅照片咧，距離可能會有少少遠嘅，你會擔心啊，同佢到底有冇一啲嘅話題啱傾咧？咁但係有時好有趣嘅就係一坐低，你就會感受到哦。 大家都係後生仔咧，哇！夾硬咁樣掹車邊好嘢， 好衰你每次都係夾硬。 大家都後生仔咧，啊好嘢喎！即係有時又會講得到啱嘅一啲嘅話題啦，甚至乎可能我哋一陣同阿 Des 都會講開一啲流行文化嘅嘢，即係大家都會睇一啲嘢係好類近或者熟悉嘅嘢都會好類近咁啊！即係有時好得意，真係你要認識一個人或者認識一個音樂人，你要坐低同佢傾偈，你先會感受到另一個佢 是啊， 我又想讲埋嘅， 女嘉宾嗰方面， 唔系都系男嘉宾，都系男嘉宾。即系除咗因为头先讲即系男新人阿 Des 啦，其实同样另外一个男新人阿达旺咧，上次上嚟我哋电台都好有趣，因为阿达佢都系读紧书噶嘛。有一次佢上开嚟嘅时候咧，佢系着住件校服过嚟、 啊。你咪唔认得佢啊？ 我第一下系咦哇，咦咁年轻嘅，有啲咁年轻嘅， 嗰啲校园大使唔知咩 Simon 上嚟 咁样，系啦。咁因为佢嗰日嗰个校服 look 咧，即系令我好怀缅嗰份青春。 即系可能佢即系翻我哋冇得 gel 头噶嘛，咁跟住只能够好正常学生哥。嘅造型出現 係啊，跟住然後令我霎時嗰一下覺得自己都好似後生咗噶嘛，我話我係一陣帶埋我去。带埋我去 帶我溫書 啊帶我溫書啊咁樣好搞笑即係有時即係每次上到嚟唔同嘉賓即係我都好鍾意尤其後生仔我就同佢傾下偈因為真係可以掹車邊扮下後生 推薦你去後生仔傾下偈嗰度囉咁 博瓜博瓜博瓜博瓜 我好似话而家呢啲公司签新人嘅一个条件咧，就是、要读紧书。佢都系一位学生歌嚟嘅，亦都玩咗音乐好长时间啦。其实佢系头先我哋提过嘅阿德王明德，有呢首《留班同学》。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光阴向着前阶级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身身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其实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假，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怎么？年华负债。

我想如果世界末日来到的时候，就算 long 啲紧，你都会用尽方法想去找对方。奈何而家平日唔会啊？呢一个就系时间所影响到嘅嘢。当一切有时间限期嘅时候，你嘅心态、你嘅决定、你嘅选择都会唔一样。 最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等我天真，早到餐搞似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醉不沉，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差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差的根本不想过。早到餐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换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纤腿又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 今年的女星人叫 Chloe 王君怡，听我入去第一首派台歌叫 Good Vibes Only。问下你啊，你是一个属于日头定系夜晚嘅人呢？有咩定义就系你要令到自己开心嘅时候，你觉得系阳光多啲定系夜晚多啲咧？因为啱啱如果 Chloe 嗰种咧就系属于阳光类型嘅，即系晒个太阳望住个日落嘅人就开心嗰种嘅氛围嚟嘅。而接住落嚟呢一种咧就系夜晚一个人喺闹市散步嘅感觉。 任我幻想，想到太多不对，才好奇最快乐是谁。

到而家状态嘅作品啊。冯允谦嘅歌。 头等位走在旁，于境外大堂，长夜里是属于 me， 要 me。 Freaking nightmare。 I know it's wrong, but it just feels so right, yeah. 正当你以为啲嘢可以回复正常，睇翻 show， 出翻街食饭，听讲第六波又嚟啦！呢、这个世界就系咁样一个天理循环。 有真女，一切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镜头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把正照佢黑布遮掩大去，白日里暗会退，又会变异，白色里相会变，又会增住，白云过去，见山非山，见天池，黑夜半即使相对，我想立在上自由。 是找来梁柏坚填词，当中用上很多强烈的对比词语在里面，就是讲这个人生世事无常那种循环。听过 Candy 孙日派头的日月无常。 在接种疫苗之后的年轻男性身上应用情况罕见。教育局表示，截至今个月十号，有38间资助学校申请调整学费，另外42间唔调整，局方将会按既定程序处理，目标喺新学年开始之前完成审批程序，并通知学校有关嘅结果。至于幼稚园，截至四月，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嘅大约760间幼稚园当中，大约300间申请加学费，3间申请减学费，大约440间维持不变。至于冇参加计划嘅幼稚园，有大约140间幼稚园申请加学费，一间申请减学费，其余大约100间维持不变。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明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嗯，大家都是年轻人，深信转头他都会变啲好嘢俾我哋嘅。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今年嘅男新人阿 Des 余宗尧嘅，你好 ，Hello 阿 Des， 你好， 好送个礼物出嚟行一行啊！ 呢、這个见面礼，第一次见面啊，同阿 Des 就有呢一句说话系咩咧？ 就系、是、Des 余宗尧新一变， 尧新一变，你有冇听过啊？尧新一变，系啊，我哋将尧新一变系食咗落你个名嗰度， 系啦。不过嗰个尧字，我就用咗你嗰个名，你个名嘅尧字。 系啦，多谢。因为即系我哋嗰、那个、那个意思上面想攞呢一样，都系因为你作为今年嘅男新人啦，即系个身份上面已转变咗，变成即系入咗行啦，叫出歌啦咁样。咁所以就觉得以呢一句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个意思都好 match 你而家嘅状态咁样样啦。系啦，咁但系咧，头先我哋即系录音啊，开麦之前咧都。知道了解過少少啦， 出頭 以為 霸嚟喎， 以為你係未畢，唔係以為你畢咗業，但其實係仲讀緊嘅， 係 讀緊呢一個嘅建築， 係 仲要聽聞啱啱都扯咗好耐 一段時間啦， 前嗰三日咧就扯咗60个钟冇瞓過， 大佬點搞？但係即係做呢一行又真係要有呢一個精力咧，你先頂得順嘅喎。 但係我想知道，真係建築呢樣係嗰時點解當初會有興趣去揀呢一科嚟讀嘅？ 其實嗰陣時一直都係揾一啲科咧，係又可以叫做係唔好咁藝術，但係同時亦都係發展到即係發揮到你嘅創意能力嘅。咁我又嗰陣時有諗住揀 fine arts 嗰啲，但我又覺得啊，好似香港出嚟驚即係可能淨係做到 exhibition 啊，即係出路就冇乜選擇。 嗯， 咁最後就揀咗建築咯，因為建築又可以你唔一定要做建築師，即係好多人做建築啊，出到嚟可能做 interior design 啊，做 fashion 啊。即係譬如係咯，即係譬如 off white 嗰個人本身都係做建築嘅，跟住就最去咗做 fashion， 即係咁咯。 所以嗰個發展嘅路向可以多啲。嗱，而家多一個咯，讀呢個 Archie 出身嘅，但係做音樂人就係阿 Des 啦，即係都可以有一都多一個嘅出路咁樣。 但喺嗰、那個即係讀 Archie 嘅過程裏面，因為你話都有啲可以應用到喺其他 art form 噶嘛。 係啊， 其實你個過程你而家讀咗嘅，譬如三年咁樣，你自己。係有啲咩嘅範疇嘅實際其實會喺呢一個即係 Archie 裏邊係學噶。 你意思係個範疇上係對音樂嘅幫助？ 可能先係本身就係 in general 即係 Archie 你讀過啲乜嘢，然後可能就真係裏邊有啲乜嘢你又發現，咦原來都幫助到喺你做自己 art 嘅嘢嘅時候。 哦，一定係嘅，一定係。其實嗰陣時啱啱讀咧，讀 Archie 之前去做音樂咧係好。好直覺型嘅，即係我話覺得啊呢、這個聲好啊，呢、這個 chord 好咪掉曬入去咯。咁但係讀完 Archie 之後，發覺佢會慢慢會教我一樣嘢，就叫做個 method 啦，即係點樣去取得呢一個藝術品嘅結果。其實可能前面係有一大扎嘅步驟咯。咁大扎步驟就係我喺 Archie 學到嘅嘢。咁我做音樂，因為我自己都會編曲啊，會監製啊嘛。咁我監即係自己會去做自己 demo 嘅時候咧，我都係慢慢開始覺得啊。原來好 systematic 咁樣咧，即係一樣嘢 build up 上去咧，而家啲嘢會覺得係成熟好多咯。 嗯，即係好似砌 model 咁樣，要一層一層咁樣砌落去。 因為砌 model 成日哇有 plan A、plan B、plan C， 係唔會知嗰個嘢最後係咪一定起到嘅。即係你可能 plan A 你哇我 cut 咗啲嘢，喂點解揸條邊嘅？ 係 咁點搞咧？突咗條邊出嚟，嚿嘢高咗喎，咁樣咁你要即刻諗 plan B 啦。即係會唔會啊？第一層高咗，跟住第二層攞翻走少少咧，咁總和高度啊嗰啲，咁但係跟住可能又有啲第二啲柱啊嗰啲，哇又要重新 cut 過，咁但係就係咁改咯，係咁試咯，即係同埋 Archie 一樣嘢教到我就係佢有禮拜一、禮拜四啊兩堂啊一個禮拜，每兩堂根本你就要出一個唔同嘅可能啊，我而家要設計一座我唔知設計一張凳咁樣，咁、那個凳可能有好多個樣嘅， 係 可能每個禮拜你都要轉一個樣子出嚟俾個 professor 睇，轉到佢覺得 OK 為止咯。 但都係講緊嗰張凳。 係啊，但係做 demo 都一樣嘅，因為嗰陣時 係 綠洲嗰陣時嘅 demo 咧係哇出嗰個版，我記得 version 十一咯。 哇！即係而家我哋聽到係 version 十一啦，已經哇 version 十一嚟嘅。咁一開頭其實就係我同 Tony 啦，係去夾嗰個編曲嘅，跟住去到第六七個版咧，阿 agent 咧即係 producer 就即刻。就話啊，縫兩支吉他落去啊，咁樣 咁就變到而家咁樣咯。 所以都好類近係嗰種不斷要試咁樣， 不斷試不斷改不斷。 我想知嗰種即係反差就係，如果淨係講緊你喺讀嘅 Aki 裏邊，其實你可能講最近啦、你做緊嘅一啲嘅 project， 其實係一啲點樣嘅 project？ 哦，最近 Year Three 嘅 project 而家最近咧就要改一座市政大厦嘅。 哦， 系。咁但系因为我而家做紧嗰座市政大厦咧，就系、是、喺官涌嘅，即、就、系、是、佐敦个头。 系系。 咁佢最大件事系而家去啱啱即系啱啱开始个 project 要做咧，佢就变咗一个打针嘅中心。 O、okay, K，、所以就去唔到。 咁所以就去入唔到去啦。咁、佢就话：，唉，原本谂住叫我哋改嘅，改咗座楼嘅，咁佢话：，哎，而家冇啦，全部拆过去重新起过， 即系重新完完全全 FF 一个 building。 O K， 冇诶，唔知系咩用途嘅，冇讲嘅， 都系市政大厦， 都系市政， 都系市政大厦、okay。但系佢座楼系点咧？系完全就系 free flow 嘅，咁啊仲大镬，佢要改， 系 因为你一 free flow 咧，你又冇一个叫做框架嘅或者 constraint 之下咧，你啲嘢太过科幻咧。唔係唔得嘅，不過你起個 model 好似我嗰嚿嘢咧，打斜凌空咁樣佔住，有一塊、兩塊、三塊咁樣，唔平衡嘅，就砌到死啦、所以點解通頂通咗60个钟 就係咁嘅原因。 就是、因為我自己攞嚟嘅。 我好想去到呢個時候問一個問題先。 我好中意你咁誠實，我都知道自己攞嚟噶啦。咁 係，我必須要問一個好殘忍嘅問題，就係、是、到底阿 Des 你會覺得？砌 Aki 呢啲嘅 model 係難啲啊，定還是係做 demo 砌嗰啲 track？是会辛苦啲嘅咧，扯啲嘅咧。 咁一定是砌 model 辛苦啲啦，因为嗰啲 track 咧，而家其实我砌下砌下，我都即系大部分都电脑咧可以执嘅。哇！如果砌 model 咧，即系有啲叫 laser cut 啦，就系佢会用把镭射枪戒一嚿。 哦，有玩过啊？ 系啊，嗰戒完出嚟咧，因为戒每次去 book 咧要排好耐嘅，同埋我通常都。book 唔到嘅就要 sneak in， 跟住揾啲 friend， 哇！你完啦嘛，俾十分鐘我，咁樣即係慢慢十分鐘咁樣夾咗，咁樣即係 cut 咗一嚿嘢出嚟啦。 係， 跟住最後發現通常都係有嘢錯嘅， 跟住又要再 嚟，又要匿，總之係錯完之後已經砌一半啦， 係 砌一半，跟住先發覺，哇！咦呢、這個位置怪怪地嘅，點解多咗一 cm？ 咁啊，唉，已經錯咗 啦。 所以對你嚟講做音樂完全係陶冶性情喎，完全係輕鬆嘅喎，咁係 舒服 嘅，好舒服嘅。我自己做音樂就係一定舒服嘅。如果唔係，即係音樂始終我最 passionate 嘅一樣嘢嚟嘅，咁、我唔會完全唔會覺得辛苦嘅。有時候真係做下做下，原來哇唔記得食飯啊，或者做到兩點幾嗰啲咧係。習慣曬同埋非常之開心嘅做得 嗱，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即係呢一個為咗交呢一個 project，你就六十個鐘唔瞓啦。你有冇試過話做音樂或者自己玩音樂興起上嚟啦？個程度係去到可以試過玩幾粒粒鐘或者砌幾粒鐘都冇瞓過，而自己都唔覺嘅可能係 呢、這個冇咁誇張， 係 因為咧我爹哋咧唔俾我咁夜瞓嘅。 O、okay, K， 如果佢喺屋企咧就會。喂，你翻去瞓啊，唔得，补唔翻嘅。你一过四点就补唔翻。 系， 所以成日喺屋企咧就会有啊，冇得做到咁夜咯。 O K， 同埋其实我觉得阿妈底佢哋觉得我太嘈， 死唔见，我瞓唔到 啊，我要瞓觉啊，仔咁样。 系啊，即系你唔出声冇所谓啊，你出声我瞓唔到咁样样啊嘛。 即系无端又哇有支吉他，跟住又唱两句，咁佢哋应该瞓唔到，所以就话冇啦，你都系。 咁啊系， 第日先啦。 你砌 model 可以静静地砌， 同埋喺屋企砌嘛，学校砌嘛。但系因为头先你有讲过，其实即系你读书之前，你话都有感受到自己做音乐嗰种嘅感觉，好即系好凭自己嘅 feel 咁样去做。 系嘅。 咁其实你追溯翻玩音乐嘅话，你系 几时开始？ 系咪玩一啲乐器开始？ 其实我系六七岁学琴嘅， 跟、okay. 住我爹哋妈咪就觉得啊，不如你唔好考级啊，因为佢哋咧。佢哋嗰套 theory 就覺得考到個級就唔代表你係真係彈得好聽，只不過代表你技術好好。 嗯， 因為你背曬啲，你跟曬個譜啊，所有嘢即係技術性好好啊。 係， 咁佢話想我多啲做多啲關於琴嘅 feel 嘅嘢。咁咧，跟住佢就叫我聽咗啲好老牌啲嘅自彈自唱嘅 artist 咧，就買咗佢嗰個琴譜咧，就叫我跟住去學。 嗯， 咁啊學埋彈，跟住學埋唱啦。咁啊，如是者可能話彈咗一兩年，跟住我就開始覺得啊。我開始知道嗰啲流行曲嗰啲 chord 啊、arrangement 係點樣咧，咁我就自己喺部琴嗰度彈出嚟啦，即係自己寫咗啲歌啊。嗰陣時已經，咁其實嗰陣時應該十歲、十一歲就已經開始係有寫過歌嘅、哦，但係其實去到13岁咧，先上 YouTube 咧，真係學嗰啲 tutorial。 咁因為我嗰陣時十三歲左右咧，已經好中意電子音樂嘅，同時間 係 咁我又識彈琴啦，咁即係音樂底上面嗰啲流行曲嘅嘢我都熟噶啦。咁、然後所以加埋呢個電子嘅元素咧，就砌咗第一首 demo 出嚟啦。13歲， 哇！當時電子嘢有得嘛？你中意、 你嚟啦，你嚟啦！ 你中意聽即係邊一啲嘅 artist 去做電子音樂㗎？ 其實如果電子音樂我好奇怪，我反而中意啲舊啲。 係 但係有一隻碟咧係特別影響到我一定要做電子音樂嘅，就係、是、有一套戲叫做《Tron Legacy》 哦， 咁然後佢個 soundtrack 咧就係阿達 彭做嘅， 係哇嗰一隻嗰一隻 soundtrack 咧，我係雖然係2010年，但我唔知點解隔咗一兩年至嗰啲11、12我先睇啦， 係 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係40年後嘅音樂咯， 嗯， 咁嗰陣時我係其實係因為呢樣嘢打動到我嘅。因為我是那些很追求一個叫做創新的人來的， 是 就是我會甚至乎現在做音樂我會覺得啊，支吉他這樣彈下去會不會是人家做了很多次呢，就我會不會找一個新的方式去表達同一件事呢，這樣那當時我覺得哇 Tron 我聽過生出我就哇是就 是很有未來感的嘛， 我就是覺得是完全對我來說是就是我睇到一啲好新嘅嘢咯，同埋我一直我係覺得話我搣唔甩呢佢哋嗰啲聲，即係佢哋嗰啲聲係我係覺得係，即係、我而家會睇係廿年後嘅 club music 可能就係咁，即係我而家會覺得係咁咯，所以我亦都會覺得啊，我做音樂嗰陣時咧都係要 carry 翻呢一個好 innovative 嘅感覺， 係， 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好矛盾地，我係中意啲70、80年代嘅 rock music。 O K O K， 有冇邊一啲嘅 artist 自己特別喜歡 ？David Bowie 咧係非常之喜歡啦。 哦耶， 咁都好創新㗎，都係。 其實係佢都係一個 係一個好創新嘅。 係。 咁然後 band 咧，而家就係中意 U2 嘅。 啊。 咁如果嗱呢個係70、80年代啦，咁 contemporary 就中意 The Weeknd。 啊 ，OK， 都好近啦、啊， 都可以 係， 其實都係一種，即係而家成日講嗰啲將好似一種懷舊，但懷舊得嚟用而家嘅聲，或者你幻想緊嗰個年代80年代嘅點睇未來，而嗰個未來其實唔存在嘅嗰種， 啱啊啱啊，即係嗰個係咯 ，Blade Runner 咪就咁咯，即係套戲就係講緊啲八十年代嘅人點樣睇2054幾年啊咁嗰啲。 如果未來唔存在，但係佢哋咁樣睇， 係啦係啦，我都係類似係好中意呢類型嘅嘢嘅。 哦。 即係我係好中意玩嗰啲時代 一個反差感， 係個時代反差感。但係即係話 Weekend 嗰啲，好多人會誤會咗啦，話喂好舊嗰啲聲。但係其實我去睇又唔係咯，即係佢一個好舊嘅 format 啦。但係其實佢用咗啲好新嘅聲去表達翻呢一件事咯。 所以而家其實好多嘅音樂人可能去 sample 一啲聲啊，或者可能做一啲好 vaporwave 嘅音樂嘅時候，其實都參考緊。80年代嘅一啲結構，但係用緊可能係而家一啲技術去做嘅。咁但係你去最初接觸做玩電子音樂嘅時候，有冇話一啲乜嘢設備去幫自己做，定係可能就用琴去寫咁樣嘅咧？ 一開頭咧就係淨係用電腦嘅啫。 嗯。 咁嗰陣時咧就有個 software 叫 FL Studio， 係 咁咪用電腦嘅啫。咁但係開始嗰陣時覺得用電腦咧唔係好夠喉，唔係係啲聲係好新，但係梗係有啲嘢可能我嗰陣時唔識 mix 咧，而家會好啲啦。但係覺得爭啲嘅，咁跟住去到16歲咧，我爹哋就買起一部生日禮物俾我咧，就叫做 Moog 嘅 synthesizer。 哦，哇，嗰部好 classic 嘅 喎， 嗰部好 classic 嘅， 好 classic 嘅 係。咁去到而家咧都會用嘅，如果真係要播嚟，譬如有時綠洲啊嗰啲，佢話有啲 track 想用翻我啲 track 咧，咁我就一定要用翻呢啲嘅，因為點解要用 analog synthesizer 就係因為佢咧係永遠嗰隻聲咧，如果你係現場聽咧係。是哇横到飞起的 base， 嗯 个 base 是好劲嘅，好呼好实正嘅。咁呢个 base 而家其实即係 technically 而家啊 weekend 啊嗰啲用嗰啲 base 全部拉到好 stereo 嘅。咁但係你稍微要佢中返即係集中返啲呢，其实佢唔会夠 analog synthesizer 劲啦。 嗯， 只不过佢而家有个假象做到觉得我拉将个 base 拉到好阔。你就觉得係啊好到位，其实而家 mixing 系咁。 嗯， 但係就唔系代表佢原本。 是 那個條 base 是咁勁， 哇！咁所以你10多歲嘅時候已經就係長期都沉迷於啱啱講嘅嗰啲聲音啊、mixing 啊嗰啲咁樣，就是、全部都係就自己去學啦。 係啊，差唔多我可以誇張到咧，我係14、15歲嗰陣時候，我係因為我16、17歲開始整 EDM 啲，係咁嗰陣時候就我就花時間喺個音樂仲多過唱個 part。 嗯， 嗰陣時候會係咁嘅， 係。 因為我反而有時覺得嗰啲音樂咧個編曲啊，所有嘢擺埋一齊咧，好立體咧，成件事咧，我又已經係 好正啊， 係啊，正我好正咯，即係我會覺得啊。我好滿足啦！聽聽呢件事， 完全明白你波成岌曬頭啊，係咪啊？好好羨慕啊，好羨慕人哋有咁多 gadget 啊，係嘛？ 唔係，同埋我羨慕細細個就喜歡啊，因為你細細個喜歡嘅時候，你有時間可以去鑽研同研究，同埋個領悟力，我覺得細個嘅時候會快啲。即係而家終於聽，但係我成日都有種感覺，我想試下整，但係永遠開始唔到，係即係時間因素啦，同埋就係嗰樣嘢會覺得好遙遠啊，會覺得冇咗小朋友嗰種，我咪玩下咯，冇所謂嗰種，係有一個咁嘅分別，所以羨慕咯。 因為你年紀大， 我年紀大啦，我淨可以聽啊，我 up 就識咯，聽就識咯，可以播咯，最多。 你都勁嘅，你都 remix 都勁嘅。 remix 係啊，你可以交流下之後。 咁你有冇諗過，其實嗰陣時自己玩電子音樂會，你有冇一個 picture 係，我想玩到一個點樣嘅自己咧？即可能係可以去到一啲咩 stage， 或者以一個咩嘅方式，一個點樣嘅 artist 去做呢種電子音樂，有冇諗過嘅以前？ 其實嗰陣時不嬲都想係做一啲電子音樂咧，就可以 play live 嘅。因為電子音樂有個我覺得有個 limitation 咧，喺 live 嗰度咧就係好多時候都播帶嘅。係。咁我就成日會諗啊，咁有冇可能可以講緊譬如 Crawford 咁樣三個人咁樣即係。我都唔知佢係咪玩 live， 但有啲位一定係 可以嘅， 係可以嘅，應該夾一夾個 time。但係就係嗰陣時，我會諗咯呢樣嘢，同埋我自己，我覺得我自己適合係做戶外 show 嘅，我會想做戶外嘅 live 嘅。 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无奈默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某地幽。逐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破即使探知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重，独自探险我未得认同，还是让跌中的我困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路。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破即使探知黑洞。力竭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是 今天嘉宾余中若派台歌，歌名叫做《绿洲》。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通过新一届架构重组方案，决策局将会由13个增至15个，政务司司长监督9个决策局，财政司司长监督6个决策局。架构重组涉及增加13名政治委任官员和57个公务员职位，总薪酬开支大约是每年9500万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重组方案，相关官员将会联同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代表星期五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回答提问，并在下个月向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和财委会提交建议，目标是新架构在7月1日起实施。本港新增32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寻日多94宗，并无新增死亡个案。学校最新情报20宗阳性个案，来自20间不同的学校。寻日公布有2名职员确诊的特殊学校，今日再多1名职员确诊。患者同样曾经在办公室除口罩吃饭，没有接触过学生。新增个案包括39宗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公布，较早时一名新加坡输入个案在第12日验出阳性，完成全基因分析之后改列作本地感染，相信患者在完成检疫之后在社区活动期间感染。海关今个月初在机场检获大约200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大约8600万元。跟进调查之后，昨日在深水埗两个住宅单位破获毒品储存及包装中心，检获大约350克的怀疑海洛因，估计市值大约36万元，同埋折合大约64万港元的纸币。两个行动共拘捕5名男子，相信包括贩毒集团的3名骨干成员。海关话，呢宗系本港10年嚟最大宗空运货物走私怀疑氯胺酮嘅案件。呢一批怀疑氯胺酮收埋喺8个纸箱，由荷兰空运入口，报称电钻。由于本港从荷兰入口电钻并唔常见，引起海关怀疑。海关又话，今年1至4月已经检获225公斤怀疑氯胺酮，较旧年同期多1.7倍。欧洲系主要来源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间渐转多云，天气干燥，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啦，同埋特别事故俾大家知啦。港岛半山嘅巴炳顿道近住列堤顿道咧，因为有意外啊，现时交通有啲挤塞噶。巴炳顿道近住列堤顿道有意外，交通略为挤塞。附近嘅潘咸道近住巴炳顿道来往方向现时都系多车。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大学站嗰度，因为有道路事故啊，部分行车线受阻嘅，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彩華花園慢線就有壞車阻路，交通都有少少擠塞㗎。隧道情況，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北角政府合處，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車龍分別喺演藝學院同埋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慢線灣仔之路嘅龍尾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㗎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尖沙咀線嘅龍尾就喺學園街、渡船街過海龍尾果欄，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龍尾排到沙福道，龍翔道嘅龍尾就喺彩虹村，將軍澳隧道去九龍方向將軍澳入口龍尾喺電話機樓。咁啊，九龙区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商贸区交通都比较繁忙嘅，龙翔道近住彩虹交汇处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我唔戒得烟噶，戒咗咧好易病噶。 你唔戒会增加患上各种癌症、呼吸系统、心血管、生殖系统等等嘅疾病风险噶。 戒烟咧会令我心情变差噶。 呢啲都只系退隐症状，好快过噶咋。 嗱，我转食电子烟啦，咁得啦啩？ 唔得，你同我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同你讲点解要戒烟。 讲样嘢你知啊，我啱啱喺钟表店留咗只限量版手表啊。 你留得住一只手表，但系时间系留唔住嘅。 哇，你讲嘢咁有深度嘅。 世界仲有高度同阔度，但都留唔住时间。不过声音可以留住故事。 咁啲故事留咗喺边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香港留声机》就留低咗好多香港旧故事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音乐嘅嘉宾咧，有今年嘅男新人 Des 余宗尧嘅，咁啊，头先都听咗，其实佢自己都有一路自己整歌啊，成啊，咁所以虽然系你第一首推出嘅派台作品《绿洲》啦，咁啊，自己亦都有份参与喺里边唔同嘅部分。咁我哋两个咧，我同阿斌就会先估关于呢首歌嘅，然之后就交俾你详细揭晓嘅。 咁啦， 我想估先。 咁俾你先啦，俾你先啦。 因为我就系想讲呢一首歌，我一听落去就好有嗰啲 cyber funk。Exactly 就是你頭先，我明點解直歌聽落有 cyber punk， 你已經講咗，其實解咗你中意 tron， 我就係其實想估就你係中意睇 tron 啊 cyber punk 嗰啲 exactly Blade Runner 係啊你， 因為你一聽呢只歌，但係咧我有一個位我就覺得呢一隻冇去到好盡嘅，即係佢唔係一隻去到盡頭嘅 cyber punk， 佢係收翻咁，因為可能即係 Adrian 監製佢亦都有佢自己嘅幫手嘅一啲位置，加入翻一啲 band 聲攞翻個 balance， 多翻啲吉他， 係啦，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就係我作為推出即係廣東話。嘅市場嘅時候，如果去得咁盡，亦都可能會有一啲抗衰。咦，咁不如攞個中間位啦。咁電吉他嗰啲肥落去，三百分都好啱數噶嘛。 係啦， 係啦。但其實佢已經 佢解釋咗啊嘛，唔緊要啊，可以再講多少編曲嘅嘢啦。因為我都知道你係講編曲噶啦，我諗住留俾你噶啦，你唔使擔心。 好難得聽到啊，有廣東歌玩呢啲、啊。 所以咧，我就諗住估唱歌嗰方面嘅，因為呢只其實今次綠洲頭先波城都有提及到一樣嘢，就係、是、都有一啲可能攞翻個中間位有少 band sound 嘅元素。咁、我又諗過，咦咁當初可能錄個 vocal 嘅時候，有冇考慮可能會考慮過就係、是？是不是需要用一個行啲嘅聲去唱呢？咁我估其實都喺你頭先都講嘅有11個 version 咁多，會唔會可能其實當中有一啲嘅 version 個 vocal 係本身用一啲再係大力少少嘅 vocal 嘅版本？咁但係可能到最後都會覺得，唔係喎，其實呢一個好鬆嘅一個狀態，一個鬆嘅 vocal 擺喺呢嘅作品度係比較啱數啲，咁所以最後就揀咗呢個版本。咁啊，等阿 Des 嚟去解答啦。 其實呢個有分，我而家開始覺得係有分兩個原因嘅。 係 第一個原因咧，就係頭先我哋話齋啊，唱得鬆啲會唔會好啲？的確，如果我覺得錄喺 studio 嘅 recording 咧，鬆啲係一定會好啲嘅。 係 因為原本我嗰個版本咧係唱得好大聲嘅，甚至乎好緊嘅喉嚨，因為我喉嚨有啲緊嘅唱啲歌，因為唱慣咗一啲即係可能 想唱啲高強度但又未唱到，咁所以個喉嚨就好緊。係， 明白，完全會係咁。 咁所以咧，反而於呢首歌又講外太空，跟住又錄即係太空漫遊咁嘅感覺啦。咁啊，不如話啊，揾個方法咧，係唱得迷幻啲嘅。 係。 咁我話誒、哎、都好喎、啊，迷幻 OK 喎，我 OK 嘅喎、嗯，即係我都想試一下啦。咁嘅嗰個時候啊 ，Agent 就話你。我唱咗第一句，佢已经唱咗两句，佢就已经开咗咪。嗱，你听我讲，你试下而家咧，好似咧系去咗呢个 alien， 跟住啱啱喺太空舱度上翻嚟嗰下， 系， 跟住就唱， 系， 就呢个感觉啦，就系、是、好迷幻嘅，即系咁样， 系，好似静啲嘅，因为宇宙听唔到啲咩声， 系啦，但系因为头嗰段系 dark 噶嘛，头嗰段系 dark 噶嘛，咁所以系好符合呢件事咯。 好有趣一樣嘢就係你同 Adrian 去溝通嘅時候，係咪都好多時候會用一啲電影嘅題材啊，或者電影嘅一啲畫面， 大家去 交係一啲 language 去大家交流，就會即刻 get 到對方想講嘅嘢咧？ 其實又唔會、啊，係今次係咁啫，即係今次呢、這、一個頭嗰兩句係咁嘅。 係 佢平時都。其實佢平時都係好實在嘅，咁、但係佢有時如果覺得 vivid 啲咧，咁咪用啲戲嗰啲嘢咯。 啊，即係加上今次呢首歌主題好似有少少同太空係 relate 到咁樣係嘛？ 咁因為頭先你都有講過話，即係呢個 vocal 可以係迷幻少少，因為喺度探索緊。其實有冇嗰時有一個版本係試過，不如個 vocal 上面嘅 effect 等等可以即係再多少少，令到佢可能即係變啲咁樣咧？有冇出現過？ 其實咧係有。一兩句嘅，本身Tony 係有一句類似 5, 4, 3, 2, 1，最後而家冇加落去嘅，因為太過有啲似即係有啲 remix 嘅感覺，咁、就想去 single 啲，咁同佢有啲有加咗啲 focal 嘅，即係有啲位咧，佢加出嚟，即係有句重複咁樣咧，即係漫遊，漫遊嗰啲，即係但最後都係冇加到嘅。咁但係因為可能咧，我自己都唔想加住嘅，其實因為本身首歌已經好嘈，唔係話好嘈，即係相比起嚟講，可能算係嘈啦。咁所以把聲咧變咗又唔可以推咁大聲喎。咁如果把聲已經咁細聲，咁人哋都未清楚你把聲係點，就加啲 vocal effect。所以第一首就想穩陣啲先。 哦，即係可以亦都聽得出究竟阿 Des 把聲係一把點嘅聲。哦， 其實因為呢首歌出到嚟之後，其實我有啲朋友係同我講過話，哇！個音樂會唔會太大聲？跟住我就解釋俾佢聽，個 point 就係咁咯。個音樂係要好大聲， 要大聲。 vocal 只係一部分。 係呢個就係要即係我冇解釋出嚟，但係希望有啲人一聽就覺得係，喂個 vocal 根本係一種樂器，只不過係比較獨特啲嘅一種樂器。 係啦，即係大家容易一聽就明白，因為嗰啲詞彙嗰啲我哋平時講嘅。 係啦係啦， 但係佢只係其中一 track， 所以可能喺個 balancing 上面佢唔係一定要個 proportion 咁大。 而呢個諗法其實真係好電子音樂嘅一個諗法嚟嘅，即係證明嗰個影響好大。 係 ，所以個編曲上邊 係啦， 嗱今次你以前就會自己玩好多，即係自己砌好多嘅 demo，今次就同Tony Why Not Adrian 一齊去編曲啦，即係嗰個磨合嘅過程會唔會變相好似好玩咗，定係還是會係咦好似好 唔同 好唔同喎，係咯，要同人夾咁樣。 我會覺得。点？其实应该讲一讲一开头系点样先。 好啊， 一开头其实我自己有个版咧，个版叫羊角，一只羊个羊，因为两只角个角啦。 系。 咁其实本身嗰首歌咧，个编曲上咧就系、是、一啲好八十年代嘅，即系对 Weekend 嗰个感觉咯。 系。 即系又唔系真系旧嘅，啲声系新嘅，但系嗰个曲风啊，啲 chord 啊，其实嗰啲听到啲 chord 系旧 chord 嚟嘅，有啲位系。 OK。 咁所以咧，其实点解要改咧？嗰阵时。點解要一定要編呢？就係、是、驚第一首出去啲人唔識呢，即係唔明白呢，就會覺得係舊。就想撇除呢種諗法嘅。 係。 咁所以就揾咗 Tony 去，因為 Tony 係一個 EDM artist 呢，就揾佢去直頭改一個完全電嘅電到爆嘅嘅一個版出嚟。咁跟住我哋其實我第一次係我同佢一齊編嘅，就編咗第一段呢，即係好 dark， 好冇任何 beat 嗰個感覺呢。是我同佢一起編出嚟嘅，嗰陣時係參照咗 Weekend 某首歌嘅，咁就編咗呢一個感覺出嚟，然後 chorus 再慢慢 build up 上去咯。咁去到第七八個版咧 ，Agent 先入到嚟話，即係先每一樣位置，即係 再加 指令上係啦，係佢要執咯，即係 宏观地上执首歌咯。咁、变咗可能 Tony 就系微观地执，即系佢会搵好多声啊。 嗯， 佢会有一个好 brief 嘅 mixing， 但系其实到最后一定系 Asian 大师咧，佢就全部执过晒啊。 系， 咁然后佢唔知问人借一支高 top 嘅吉他再缝埋落去， 系， 即系我哋而家听到嘅一支。 咁所以你话当初嗰阵时就系比较有一种叫复古啲嘅感觉，啲 core 嘅性啦。咁但系而家嗰个就系未来感重啲嘅话，其实系冇系去到可能即系可能某一个 version 就突然之间，定可能加埋歌词开始都或者个题材有啦，令到个方向更加明确。咦，咁就一啲 futuristic 嘅嘢啦。咁 其实咧，我自己偏向咧。我就係一系就玩復古，一系就玩未來，千祈唔好玩而家。 我都 feel 到， 我中意呢個諗法啦。 我 feel 到， 好好啊。 係啊，佢一路講，你都感覺到佢係 time traveler 嗰啲人嚟噶。 係因為即係係咯，即係因為太多啦嘛，而 contemporary 嘅嘢咧，咁如果我唔做啲第二啲嘢出嚟咧，我即係好容易俾人混淆嘅。即係要聽到個聲就知道啊，呢個係 dance， 希望就係個目標。咁所以嗰陣時其實一開頭係玩復古啦。第一兩個版都係復古少少嘅，但係去到歌詞出咧，就哇喺在太空喎，咁一定咩啦？一定要玩個 space travel 咁樣 space rock 嘅感覺咯，係咯。 咁個 Cyberpunk 嘅咁啊，有冇啲版本其實當初係再行，即係再勁電子？而家我覺得係收翻啲嘅，因為其實係 有一個版係全電子嘅， 哇！好想聽，好想聽嗰個版， 係啊，嗰個版就係好犀利嘅。 但後屘點解嗰個版又 冇用到， 冇採納到咁行嘅電子嘢咧？ 因為我係其實有同 agent 反映過， 係 即係我好煩嘅，我就話：，哇，佢電子版好聽嘅，但係我都係 rock 底嘅，即係我都要 係你係同時間中意 David Bowie 噶嘛？ 所以我就話係好矛盾嘅，其實兩樣即係嘢真係可以唔夾起上嚟，真係好唔夾噶嘛。咁但係我都話不如嘗試一下擺埋一齊啦，將 rock 同埋電子音樂就係咁咯。 大概係喺邊一個版本 version 幾嘅時候有呢一個決定，即係下定決心啦咁樣。 八九咯， 哦，都係偏後期嘅咁樣。 偏後期嘅。 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就係要將好純嘅電子嘢，突然間加一樣好唔同嘅 band sound 落去，呢、這個融合嗰、那個磨合，其實應該會花得比較多時間喎。 呢、這個就反而係完全係阿 agent 去處理曬 嘅。OK， 係。 即係佢就攞嗰個吉他去。 係啊，我記得我第七定總之第八同埋第九個版咧，我聽第九個版係嚇親，因為第八個版未有吉他。第九個版係即刻係差唔多有曬而家你聽嘅嘢㗎。 OK， 咁喺即係個題材同埋歌詞上面，今次邀請到鄭文係填詞啦咁。咁呢個係大概係咪都基本上有曬嗰個曲底嘅時候，就再同佢傾究竟作為第一首歌以一個咩題材去發表咧咁？ 其實翻呢首歌佢俾佢聽嘅時候係第一二個版嘅啫。 哦，即係好早已經 好早嘅，啲聲係未 confirm 啊，未成嘅，反而係佢個份詞出咗先編到而家咁樣。所以其實成首歌編曲都係有啲跟份詞嘅。但其實一開頭佢有打過俾我啦，佢就話：啊，你作為呢首處男作，你想寫啲咩？跟住我就話寫孤獨啊。佢話嚇， 一嚟就咁孤獨嘅嘛？ 你嘅原因 係 點解會 跟住點解我咁講呢？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話其實孤獨未必一件唔好嘅事，我反而咧就好向往呢種感覺嘅，因為平時有時做嘢咧做到三四點咧，條街冇人咧。慢慢好超咁樣，哇！行落條斜路去等小巴啊，等的士啊，咩都好啦。即係個感覺係好自由嘅，或者自己喺屋企，有時戴住 headphone 咧，即係做到一兩點啊，咁樣又冇人騷擾我咧，我係覺得好正嘅。 所以你就想講嗰種孤獨，其實係可以開心嘅。 即 係 孤獨並不代表孤僻，但係一個正常嘅群體生活裏面，孤獨係被解讀為孤僻， 係。 咁就係互相 question 呢樣嘢嘅一開頭， 係、okay。 咁但係咧，佢又覺得，哇！你咁後生講啲咁， 係有咁嘅諗法啦，係啦。 咁所以佢話 得噶咁樣， 係啦係啦。咁佢話，不如我幫你諗個好啲嘅切入點啦。咁跟住就收先啦， 係 冇誇張嘅啫，拜拜咁收先啦。咁之後咧就唔知過兩三日就出咗份歌詞啦。跟住一睇，喂 ，David Bowie 嘅喎，即係 David Bowie 嘅 tribute。咁我嗰陣時嚇親，因為佢冇同我講過嘅。 你有冇同佢講過你中意 David Bowie 嘅？ 我冇嘅。 O K， 佢應該係有問， 可能有問， 有問 agent， 有即係有溝通過嘅。咁所以咧，就好似一份禮物咁咯，即係一份好 surprise 嘅禮物咯。即係因為我冇同佢講過我要寫 David Bowie 嘅故事或者嘅 tribute 噶嘛，係我收份詞先知，喂，講 David Bowie， 所以收到嘅時候係 好開心嘅，即係好意外。 已經 feel 到 Major Tom 啊，喺呢份歌詞入邊啦， 同埋都係啊！你喺宇宙當中的確係有一種孤獨感，即係嗰種好中即係好 neutral 嘅孤獨咯。 neutral 啊，即係又冇話一定係衰嘅，啱咪講得啱，即係係好 neutral 嘅一個切入點嚟就。我本身都冇諗住寫到好放闊。不過驚啲人 perceive 覺得好放闊， 因為孤獨其實佢一個中性嘅狀態，究竟係正面定負面，其實係你點樣處理嗰個孤獨嘅狀態啫嘛。 係啊， 係啊，即係你可以好似你啱啱阿 Des 講，你好 enjoy， 有啲人就覺得哇，我一個人同個世界即係決開咗，好唔習慣，好唔開心，會諗埋一邊咁。呢、這個就取決於即係可能嗰個人係點樣諗。哦，咁所以嗰啲即係可能歌詞裏邊，終於我有種個性嗰啲，就係你好享受自己一個人講緊嘅嗰啲。 應該喺個歌詞呢句我自己解讀咧，就係、是、我而家要行出呢條路啦、譬如我而家出道啦，咁、我究竟放我自己解讀啊？我自己唱嘅時候覺得，究竟我係要將我呢一種好獨立嘅個性去呢有啲靈覺啊？譬如要磨走佢啊，定係可能叫照 keep 住咁樣行呢條路咧？ 嗯。 應該是這樣的，我自己解讀就是。 是，即是就可能 fit 回現在你出道的狀態，即是由你想講孤獨慢慢轉化到，然後探索這個宇宙找你的綠洲。是 的。咁同埋其實比較重要啲咧，就係、是、我覺得呢首歌唔係就係對我係咁啦，可能對我同年紀嘅人都係咁啦，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一啲畢業出去做嘢，有啲仲誇張，我個 friend 咧就喺日本嗰度。諗住去日本畫漫畫，咁而家決定緊踏唔踏出呢條路，因為踏出就話佢唔識日文，跟住又要學啦。 佢唔識日文嘅， 又要交嗰啲visa， 即係係 簽證啊， 簽證啊嘛，即係一如果你踩過去就唔會幾個月話翻嚟嘅啦，至少年幾啊兩年咁。咁而家就係諗緊呢樣嘢咯。咁其實雖然唔係就係我咯，即係我身邊好多朋友嗰啲人唔知話要做類似 fashion blogger 咁，即係好多人會想而家好多人係會想。做一啲自己 passionate 嘅嘢咯，咁所以呢首歌係唔係就係我嘅，係同身邊有好多如果追緊夢嘅人係非常之咁有共鳴咯。 OK， 咁啊，至於去到歌曲嘅 MV 部分啦，即係呢個我諗都好體現到嗰種孤獨啊，因為喺個 MV 入面好多場景都幾黑下，咁但係喺呢個 concept 其實係自己有去一齊去思考啊，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反而呢、這個MV 嘅思考咧，我就冇乜點參與嘅。因為我一定即係音樂上我就可以話參與下，因為自己都可能13歲開始玩或者聽好多嘢，咁我都會參與下。咁但係 MV 因為我真係零 professional 知識嘅，我講出去俾人咩？ 唔係你都可以 design 下，用你 Archie 嘅底，我想設計呢個場景有啲咩？ 唔係直頭砌個 model， 我想今次 MV 擺呢個 model。 你開會嘅時候嗱，我咧就諗一個場景，其實我就砌咗幾個帽嘅，大家望下。 其實我已經砌好咗架火箭嘅啦， 其實都可以擺落去㗎，又唔使即刻話，我唔識嘅咪唔使 望啊嘛，大佬要交 project 啊嘛， 都係 講笑啫。 我知，唔係啊，好多。得意啊！其實佢已經俾啲 reference 我睇噶啦，咁你冇啲 reference 話如果做到咁，因為我冇諗過會做到咁嘅。三千八角佢哋咧整得好鬼大膽嘅，我覺得已經係算係加埋女主角又奶我啦，係咪？Elma 都已經夠大膽啦， 好大膽嘅成件事，好大膽嘅，我覺得係。咁所以我已經好 satisfied 嘅，因為個 message 就話俾人聽啊，我可能係一啲唔同啲路線嘅 artist 咁樣咯，就唔係一啲係咯估到嘅嘢，希望 係。咁所以你啱啱講嗰個依首歌，即係喺你自己身上面啦，你都 receive 到就係究竟嗰個靈覺應唔應該磨走佢定留住咁？你經過呢一首歌完成曬出曬之後，你自己有冇一個答案？因為呢樣嘢對於你作為出道嚟講，跟住點樣行都一個幾重要嘅 question 嚟。 係 OK， 老實講咧，下一首 demo 係會 pop 好多嘅。 系， 一定会嘅。咁呢个已经系 on the way 系去咩噶啦？因为首歌写咗噶啦，已经咁就、即系而家系有少 demo 部分咁样啦。 系， 咁咧第二首歌会 pop 啲嘅。咁我唔知道即系第三首会点，但因为我一个创作狂嚟，去得好快。 系， 即系我谂完第一首、第三首、第四首，最好咧就希望公司有个实体俾我。 一年有冇话谂住几多首咁样？ 一年就好快嘅啫，如果我自己做，我真係一隻 LP 都得嘅。 啊，做慣啊， 工作狂，好嘢，好嘢， 即係喂，好快嘅啫。如果即係如果唔使一 team 人，譬如要改十一個版咧，咁就慢啲。 OK， 但譬如如果啲 side track 係有機會我自己做翻嘅咧，即係唔係 single 嘅 track 有機會自己做翻嘅咧， 我係好快可以，因為我已經寫咗一紮喺度嘛，即係我而家講緊我個 folder 而家係廿幾隻咯，即係未完成嘅，當然係，但係我個 idea 喺曬度咯，咁係咯，可以好快嘅。 所以就係你自己都會覺得哦，可以有一啲而家呢種新嘅嘗試，亦都有一啲可以係 pop 嘅，即係咩都擺落去。就反而是、哦、我有好多靈覺俾你睇，就唔使話磨定唔磨啦咁樣。 係啊，同埋 agent 都有講嘅，嗰一次分享佢又話，其實佢係想 keep 翻每一個 artist 嘅靈覺嘅， 嗯， 一啲佢自己彈嘅部分啦、啊，甚至乎唱嘅方面上有啲 imperfect 嘅嘢，佢都係想留翻喺段 audio 度。 嗯， 佢就係唔想啲嘢咁 perfect 咧、嗯，變咗啲嘢冇咗個個性啦。係。 咁啊，希望啦，听完呢一个嘅分享之后，我好真係好衷心地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嘅专辑啦，同埋可以一个 live show 属于你啦，有烟啦，有 lighting 啦，咁就作为今年嘅完结，咁就真係非常之 同埋最好係有得瞓啦。 系啦， 所以今日大家认识到今年嘅一位男新人，佢叫做余中如 Desk 嘅，有佢第一首派台歌《绿洲》啊，今日多谢你啊 ，Thank you， 下次见。 心水清的话，听紧呢一首，你应该会估到系咩歌嚟噶啦。头先 Desk 都讲到呢一首歌出现过13个版啦。 所以 Dash 同我哋分享咗绿洲呢首歌其中一个版本嘅 Max 啦，就系啱啱听紧嘅呢一首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听日5点见。